是场黑白的电影，已经没有人去欣赏。多疯狂啊，多疯狂，声嘶力竭的味道，那堵墙只是场完美的结局，已经没有人会失望。是骗你手里的枪，那风中少年是波浪枪，理想走得太过匆忙，看着就找泛黄，不觉心潮渐凉。夜长收到书信几行，究竟不负沧桑，平添几许鲜亮。往十年生死两茫茫，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，可如今他又在何方。时光痊愈你的伤，人中目过心中平常，别是春风满腔，归来一披银霜。回望再见不过道声寻常，你不爱世事模样，却是最难忘，你最

fix every note, every hope and set me free. Every smile on, every smile.Chances are I took the wrong turn. Every time I had a turn, the day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.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 找不到的，你还 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

跋涉中每张脸的异乡总是冷的。如果 守护你。 one thing's for certain, oh, a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,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 呀，背着吉他晃晃悠悠每一天，漫无目的踩着沙滩边来边去的海面， 追着太阳跟着月亮，终于盼到这一天，缤纷世界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。 解通了梦的边缘，牵引你我的世界，我心中有团火，想温暖你心窝，热心人不太多，全世界就我们几个，再为你唱首歌，给你所有快乐，不止这全世界就我们几个，再为你唱。